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亲爱的朋友，告诉我你的愿望，我将满足你。 我想听歌。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。 有相声小品吗？ 拐了拐了拐了， 我要看西游记。 老孙去你。 休闲之旅启程了，去吧。休闲之旅，休闲之旅。 各位好，欢迎继续回到娱乐大篷车当中，继续我们今天的欢乐旅程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盘点古巨基演唱的《情歌王》当中出现的诸多经典的情歌。古巨基在演唱《情歌王》时也加入了自己的经典作品，哎，那就是《好想好想》。这首歌是琼瑶为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而写的，片中的女主角赵薇唱过，男主角古巨基唱过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，中国的飞人刘翔也唱过。当时刘翔是和古巨基合作演绎这首歌的，两个人唱到了第二段，还相约改了歌词，唱成了《好想好想》，好快好快，和你一起跑得好快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听古巨基一个人演唱的这首《好想好想》吧。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，收集春天的细雨。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，听你说说古老的故事，细数你眼中的情意。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。踏遍万水千山，走遍海角天涯，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的回忆。